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啊，咱们点穴按摩你别光可着那偏瘫那面按，没瘫那面敏感那面也能按，而且按了也有保健作用，因为经络它是对称的，是不是啊？它是对称的。打个比方吧，调心率你按左手外观和按右手外观都有作用啊，是不是啊？而且中风点穴按摩它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它是为了疏通经络啊，疏通经络，因为经络的对称性和阴阳的特点，所以说你把好的这只胳膊腿摁了，对于患侧肢体的经络疏通也有帮助啊，也有帮助。但我一说按摩点穴好，你别使劲按，别忘了经络也有疲劳性啊。就像有的人问我说，徐老师，我买一张穴位图往家一贴，365个穴，我一个穴位一天轮着全按一遍。我说这和没按是一样的啊。什么意思？就像你单位发奖金全都一人100块钱和没发一样，那你直接加到工资里就得了呗。什么叫奖金？表现得好多给，表现不好不给，那叫奖金。所以干得好的才能干得更好，所以干得不好的没拿着奖金他着急才能干好。所以点穴按摩是给经络发奖金，不通的地方打通它，而不是全身经络按一遍和没按一样，反而经络疲劳。所以养生按摩别做那无用功啊，要做有用功啊，要做那事半功倍的事儿啊，没出多大力气，哎，但起到了很大作用啊。这是下肢功能恢复。当然了，下肢功能恢复我们还讲过水针疗法，是吧？42度的水是泡脚的，咱们来个43度44度的用温热水烫脚。你中风后遗症的试好了，水温43度，比那42度高一度两度，感觉那水啊像针扎一样刺脚啊，把它放进去拿出来，放进去拿出来，通过这种良性的刺激对末梢循环打通都有好处，把脚泡得痛红痛红的，是吧？当然你不要因为这个把脚烫伤了就得不偿失了啊。所以这叫水针疗法啊，也是中医温灸方法当中的一种啊。包括我们讲了说踩什么，踩那个鹅卵石的路面，一个脚各相应的反射区打通经络，这都有好处啊，都有好处，是吧？这就是下肢功能恢复法啊，中风康复八法之七啊，之七。中风康复八法的最后一条啊，胳膊腿也灵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精气神也足了啊，中风说话怎么样啊？啊，喝水呛不呛啊？是吧？咬不咬舌头啊？这中风失语啊，言为心声啊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人在那儿胡说八道，是吧？还是通过什么他的心神支配他的语言，说的什么呢？言而有据，说的条条是道，那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呀，语言，我们的肺、胸廓，它就是个大音箱，而我们的心神，你想什么说什么，思维什么说什么，人的心神才是你语言的内容。那么中风失语后呢，是啥呀？心里明白说不出来呀，哎，就是你那个脑的语言神经中枢的通路出问题了。所以前面中风康复八法那半侧头按摩对中风失语有帮助啊。此外再多说两个穴位啊，嘴角流哈喇子的，喝水老呛的啊，说话中风反应慢的，心里明白嘴打辫的啊，颊车啊，颊车牙关紧咬，肌肉凸起，最高那包一放松，哎，是个窝，一咬紧是个包，颊车穴。一边贴一个磁石，叫颊车穴按摩啊，再加上什么呢？下巴壳底下那窝窝叫连泉，连泉穴的按摩，按摩完之后贴磁疗。中风失语的颊车连泉穴按摩，它是负责来调你的什么呢？舌、喉和语言之间的功能啊。而半侧头按摩，它是恢复你的语言中枢的 脑的神经的语言中枢的它的供血，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。当然了，中风失语，包括中风出现了半语，是吧？那个语言功能的功能锻炼也很重要啊，也很重要。当然了，在中风康复方法当中，还有像打天鼓啊，是吧？舒脑络呀，是不是啊？包括这个什么呢？经常的这个揉按大脚趾，大脚趾是脑神经的反射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还有诸多诸多的方法。这个呢，我就没把它收入到这个中风康复八法当中，啊，为什么没收进来？哎，因为不要太繁琐，啊，不要太繁琐。总而言之，中风功能的恢复，表面上你看是胳膊腿功能越来越好了，人也能吃饭了，人也爱说话了，眼珠也亮了，但我实际上告诉你，这些都是标。而本在五脏，心主神明，肝主藏血，脾主生化气血兼统血，肾主骨生髓，主水纳气，管开关门，是吧？肺主什么？肺主皮毛，肺主皮肤和黏膜，肺主人的气血的输布，主脸色红润，皮肤润泽。你看，其实文章还都在五脏六腑，文章还都在元气那儿，所以元气为根，五脏为本。虽然有了中风康复八法，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只拘泥于什么呢？简单的外部治疗，更要重于内部的调养，因为这才是中风的康复之宝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是吧？大家伙就认为，你看我又不是大夫，是吧？我得了病就让大夫治就得了呗，我干嘛要知道啊？其不知啊，这个不知道就意味着你的病治不好。因为得了病吃苦的受罪的是自己，花钱的治病的还是自己，治好了享福的是自己，治不好复发的再遭罪的还是自己。等到你明白了这些缘由之后，哎，你就会理解希波克拉底，世界医学之父，是吧？2000多年前就提出啊，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啊，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。为什么？是吧？中国人的话言简意赅啊，就几个字就解释了：自作自受，自食其果，是吧？那说句俗点的话呢，说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。所以治病不改错都等于白治。所以教大家正确认识疾病的病因，你这病看明白了，其实就已经治好一半了，是不是？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疾病，用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而达到养生防病除病的这么个目的。有这么一位武汉的啊72岁的老太太啊，哎，到医院一查心电图，人说你老太太心梗，是吧？啊，说得给你放支架。老太太还有多年的老胃病。老太太一听这个吓坏了，那就放吧，是吧？啊，一听要命了，那真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结果花了万八块，

30%的时候，堵了30%的时候，是吧？心电图能够查出来，但人没有感觉，是吧？就像我们吃饭一样，是吧？你吃7分饱，你会不会饿呀？啊，不会饿。哎，我要吃个半饱，不行，到饭点可能就饿得心慌了。所以冠心病缺血50%的时候才有感觉，心慌啊，胸闷啊，气短，是吧？可见心脏是轻伤不下火线啊。30的时候心电图可以察觉，50的时候人开始胸闷有感觉，缺血70%到75%的时候心绞痛。我一说绞痛，好多朋友就认为必须像刀绞般疼痛啊，你的认为是错误的。心绞痛它不痛，是心前区发憋发闷啊，像人用脚踩着过不来气儿那个感觉，这叫心绞痛。心绞痛一般是3-5分钟就过去了。你看心绞痛这里边还有名堂，是吧？有劳累型心绞痛啊，一累了就犯病。有饱餐后心绞痛，吃饱撑的心脏病就犯病。还有气滞型的心绞痛，生气发火就心绞痛。还有感冒型心绞痛，平时挺好，一感冒心脏病犯了。你看，哎，就是缺血达到70%、75%的时候心绞痛。心梗呢80%，堵塞80%，这得放支架了啊，放支架。所以心脏支架不是你谁想放就能放，说这么个物件它是救命用的。有个老爷子心脏装了12个支架，再装不下了，是吧？这样的人最后还是死于心梗。为什么呢？支架只能支起来这么一小段，是不是？你把心脏里边全装上支架，你最多才装12个，啊，才装12个。那你再产生血栓，没地方装了，心脏还会被堵死的。尤其是放了支架的地方更容易长血栓，所以可见心梗放支架只是一个救命稻草。那什么才是救心脏的关键的治根的方法呢？哎，这个我在中风的6大病因的知识当中给大家做过详细的普及，是吧？低血压、高血压病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、心脏的房颤、颈椎病的血压的脉压差过大，也就是说这些原因是制造血栓堵死心脏的根本。所以心脏梗不梗和得脑梗，它就是扔个石头砸脑袋的道理，打谁算谁的。这个不带瞄准的，说我就偏要瞄心脏得心梗，那不是的。你心脏狭窄了，它就把心脏堵了；脑血管狭窄，这血栓溜达到大脑，堵上就是脑血栓呗。所以心梗也叫中风，脑梗也叫中风，眼底出血它还叫中风。所以中风有着它的突发性和偶然性。表面上看脑出血、心肌梗塞、眼底出血发病很突然，所以叫突发性疾病，也叫意外。但是大家伙想想，那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呢？所以脑出血、心梗、脑梗这样的病虽然突然发病，但是能随便谁突然都能得这个病吗？它不是的，它有它的高发人群。那高发人群是谁呀？哎，就是我刚才说那6大人群。常年高血压的，10年高血压就要得中风，得冠心病；20年高血压得中风；常年低血压的，说年轻的时候天生就低，你天生的时候低， 你到老了血管堵上了，你再低再低就彻底堵死。血脂高的、糖尿病的、心脏房颤、颈椎病，一晃脑瓜子就晕。哎，这些人中风都容易来敲门。所以有这样病症的朋友，你又够了年头，是吧，你就要重点预防，是吧，有了苗头按中风防，如遇突发情况请住院保命。所以大家得病治病要有个轻重缓急。哎，这说了是心梗的啊，放支架它的发展的历程。那么平时对于心绞痛、心梗、冠心病，我们在养生预防上又有怎样的方法呢？是吧，基础疗法三大基石，是吧，三大基石啊。为什么叫三大基石啊？有病没病都能做，是吧，没病的人做你可以防病，有病的人做你可以防复发，防急性发作，可以养你康复，是吧。三大基石上中下，上叫晨起醒脑三事，干梳头、干搓脖子、干洗脸。这三大基石，这下面的叫木桶浴足啊，木桶浴足，用木盆泡脚和铁盆、铜盆、塑料盆泡脚，那个养生作用是不一样的啊。木养生得木的生发之气，另外这里边还有很多作料的讲究啊。我为什么叫作料，是吧，就是你买降压药，你放脚盆里泡脚，它不管降血压，所以泡脚的药不能等同于中医的口服药啊。说泡脚治百病啊，我说纯扯淡，是不是啊，泡脚治百病这本身就不科学啊。泡脚它只是个养生的方法，说吃的药都不管用了，到脚盆里泡脚，你当你的脚是大象鼻子呢？所以养生的方法，正确的认知理解，不要盲目的夸大，因为真理和谎言往往只有一步之差。你把真话说成大话了，就是谎言。所以我们养生要拿捏住它的尺度啊。泡脚就是泡脚的作用啊，泡脚能治风湿不啊，对风湿有好处。你光泡脚，你里边的风寒，你里边的亏虚的气血你不补，一个泡脚治风湿那不可能的事，是吧。所以养生要内外兼顾，上下通调，绝对不能人为的夸大吹嘘某种方法的效果。所以养生要实事求是，是吧，医学是一个科学，要很审慎很客观的啊。三大基石，头顶是醒脑三事，脚上是木桶浴足，有作料啊，什么红花、艾叶、盐水、花椒、生姜，这不同的招有不同的这个病症对应啊。那还剩下一个呀，啊，剩下的这个是壮督推任。有朋友说这不四个方法四大基石吗？不是啊，壮督推任虽然是两个方法，而通的都是中焦，专门治上火、治腰托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养生方法上下内外的兼顾啊。心梗的要做，没有心梗的、心绞痛的、心脏病的你也要做。我没有病，我一分钱没花，我在家先操练着，我们就知道了平凡当中见成效的作用。所以养生啊，你得给健康投资啊。哎，投啥资，花钱就是投资啊。你那面光花钱，这面不改错，那叫执迷不悟。所以养生啊和花多少钱关系不大，关键看你能不能及时知错改错。所以大家把基础疗法做好啊。另外呀，心脏心梗的需要放支架啊，是救命的。那么心梗的我们没钱放支架，是不是 就得等死，死路一条呢？啊，其实也不是的。啊，有好多心梗的病人没有放支架，几年后再检查，发现在梗塞的心肌的周围已经建立了侧支循环。啊，什么叫侧支循环呢？就是大道堵了，我从旁边的路过去了，建立了新生的血管网。这是人求生的欲望，这是生命力的可贵。所以呀，有人讲说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啊，这是孟子说的，是吧？啊，你一味的相信书本，墨守成规，那倒不如不读书了。你一味的相信科学，迷信科学，那倒不如不要有科学了。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，方式方法、药品保健品，这些都是外物，而真正的内因是你自己的生命力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人们养生，人们保健，就相当于防火防这个水灾一样，你平时投入啊一分一毛啊，当大难袭来之时，当意外发生之时，所以说你挽救的那就不只是一条生命，是吧？所以防病胜于防火呀，啊，希望大家这话说的明白啊，啊，但是你做起来，啊，尤其是高危人群，是吧？60岁血压还达不到80、120的，啊，中风来敲门了，10年高血压病得冠心病，20年的高血压病，那可就造了脑中风了。啊，中风不是一锤子买卖，反复发作那就要了性命了，要了性命那叫干净痛快，要不了命半身不遂，活活不好，死死不了，你遭罪呀。所以防中风胜于防火，是不是？有人说防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我们有高血压50年的老哥哥，是不是？有人说高血压50年，就算到30岁得都得80了啊，你是不是该管人叫爷爷呀？我叫爷爷他就好病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比我大，是吧？比我的生活经验阅历足啊，但是在养生防病上，是吧？你可能是误打误撞，哎，你现在呢有了养生的系统疗法。所以关于这个心梗、脑梗、中风的预防，低血压病、高血压病、老糖尿病，是吧？哎，血脂高、脂肪肝的啊，心情不好、老房颤的啊，颈椎病、腰椎病的人，是吧？说颈椎病容易导致脑梗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还容易小脑萎缩。那腰椎呢？腰椎不导致脑损害啊，但是呢颈腰椎病是孪生兄弟。有人说我很重的腰椎病完我得中风了，是腰椎病引起的？不对，是颈椎病引起的，只不过是你不知道罢了啊。所以中风6大病因我今天又啰嗦一遍啊。为什么又啰嗦一遍呢？你看人大学啊，医科大学里边讲课老师就讲一遍，孩子们都记住了，是吧？记不住不行啊，考试挂一科补考费500，是吧？那真花钱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连续2科3科挂科不给你毕业证，让你拿不到学位，你看是吧？那咱们大家我讲完课你记不住，有人罚你钱吗？没有，是吧？有人给你考试吗？没有。但是 你到得病的时候抓瞎了。所以呀，学知识是为了啥啊？学以致用。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学东西学知识说活到老学到老，你学的都是没用的，白学，是吧？你就不用学了，是吧？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去用。大家注意啊，治病的确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里，我们就一个目的，叫治好。但是我要真诚地告诉全天下的病人啊，病没有治好的啊！你大家细琢磨我这句话，哪一种病能治好？病没有治好的，是不是啊？把这病治得一点都没了，有吗？没有。第一个是治得不加重，是吧？第二个是治得不发展，第三个是治得能够好转，第四个是能治得没有了感觉，和好人一样，但是一检查病还在那块呢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当人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，是不是？那有人说，对不起徐老师，我就得活在梦里头，我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。你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，那你就只能活在梦里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成了抑郁症、强迫症，甚至于精神病。所以精神类疾病，这个抑郁症，他们是怎么形成的？就是人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。那么人面对现实的勇气从哪里来呢？从我们的肾经啊，从我们的肾经啊。所以说啊，现实很残酷，是吧？哎，只有你能正确的面对它，哎，先把它接受下来，而后的努力的力图的去改变它。所以啊，什么是养生？养筋骨皮肉，养脏腑调和，这都是治标。而养我们的心地善良，养我们的意志坚强，养我们能够承担疾病的责任，分析造病的原因，以及改变生活方式，用健康的生活方式迎接健康生活的这么个信心，这些是养生的内功。所以这个内功怎么来提升？靠吃保健品是肯定不行的。正确的认识生命和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，让你知道生命存在的价值，正确的重新认识自我，认识疾病，认识健康，认识生命的意义。我感觉新思想是不是啊，在我们辩证分析之后，对我们身体有益的，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经络养生学，是吧？什么是经络呀？一提经络，外国大夫直拨了脑袋，是吧？中国的中医，中国的老百姓都直竖大拇哥，神奇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为什么外国大夫直拨了脑袋呀？因为他没看见，他也没摸着，所以呢，他说不存在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空气我们同样没看见，没摸着，但是离了空气当中的氧气，谁也活不了。难道你认为它不存在了吗？聪明的中国人用外国大夫认可的方法，叫磁